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大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000赫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个颜值非常闪亮，而且身材高挑，气质也很好。 对，我进直播间的时候，我都惊叹到了。 对，我们特指的是女嘉宾啊，没指男嘉宾啊。 好，好的，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个大有来头的嘉宾啊，是世界旅游小姐形象宣传大使，我们的皓月，欢迎皓月， 欢迎皓月。 Hello， 谢谢。 他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皓月的朋友啊，乐陶，欢迎乐陶。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 好， 来，乐陶今天就是来当一个灯泡来照亮皓月， 他是当草， 就是当绿叶来 衬托啊。 我刚才说当草 也是啊， 还不如绿叶呢。 来，梦今天也是绿叶，今天梦是素颜，完全素颜， 对，完全素颜， 美的非常的自然啊。 还好吧， 我们还是要稍微的介绍一下，刚才我跟皓月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皓月这个有很多的成绩，很多很多就是值得大家铭记的一些就是在电视上的一些作品。 是的， 他说自己说不太方便，还是我们来说好吧。 对，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对，这个他是这个湖南卫视1年级毕业季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演员，也是一个受到大家很多好评的一个演员。同时呢，刚才也介绍过了，是世界旅游小姐的形象宣传大使，同时也是爱上超模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 哇 啊！铺垫了这么多，皓月，赶紧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皓月，皓月。 好， 来。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主要想让我们的这个超模呀，让教一下我们如何提升个人的魅力。 对，皓月还是除了说刚才我们给你铺垫了这么多的荣誉称号之外，你还是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性格啊、爱好啊、特长什么之类，跟我们说一下。 我的性格比较像个男孩子。就是平常可能也是比较爽利的那种，比较飒，因为我是一个北方女孩。对， 你是哪儿人？ 我是山东人。 哎，山东人，山东老乡， 你们全是山东， 山东人， 这个直播间都是山东人。 哎，老乡， 好。 然后我平常的兴趣爱好比较男孩子，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喜欢玩卡丁车， 哎， 然后还有就是打拳。 哇，好酷啊！ 哇。 好酷啊！那今天这个直播间两位男生可要小心一点，不要说错话。 对，一言不合就挨一拳， 就挨一拳。 乐陶，你有没有挨过拳？ 那是没有挨过。对，哎，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我也是这个节目的，曾经主持过这个节目，但是为什么我来了以后没有任何人让我介绍我自己？ 接下来就是皓月介绍完，该你介绍了。但是你的这个介绍不是特别的重要，可以暂时略过去。来，乐陶，乐陶，来来来， 我想说这个观众朋友都知道我。 哎，我曾经也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大家好， 代班主持人， 对，我叫乐淘，很高兴认识大家，很高兴见再次见到大家来到这个节目。 对，乐淘的声音大家相信都不陌生啊，他也是在我台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播音员了。 对， 嗯，对， 夸一夸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是是是，今天乐淘主要任务是来衬托皓月的，我这句话是永远不忘的哈， 是 十一反复要提。 好的， 就不会介绍你了， 对不对？好， 没问题。 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赶紧进入到快问快答。 对，我们好久都没有 进行这个板块， 进行这个板块了。 对，我们俩是精心设计， 是的， 也是准备考考皓月，也是各位喜欢皓月的小伙伴呢，可能通过多个层面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皓月，我们的这个爱上超模，我们的超模究竟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哈？来，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就是如何定义你自己？我们就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吧。 对，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断在追求的人。 不断在 追求的人， 很向上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最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啊，我想拥有开任意门的能力。 任意门， 就是我可以开一个任意门， 去哪儿去哪儿， 下一秒我就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啊，这样子 不错。哎，第三个是一首歌来描述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是周迅的《看海》。 看海，最近压力有点大，想去。 为什么一定是周迅的《看海》呢？ 因为我觉得周迅唱的《看海》特别， 不是张惠妹唱的《看海》 啊，是 这是两首歌， 两首歌 是听海是吗？ 不是， 张惠妹那是听海， 周迅的那首歌是比较的，比较像夏天的，就是在海边，大家穿着泳衣，然后穿着泳圈，然后在游泳的感觉， 是我才疏学浅，不好意思， 是 没事， 你已经跟不上我们今天的步伐 了，没有关系的， 一直在 diss 他。 好， 第四个问题 就是你心目中的偶像是谁？ 我心目中的偶像也是周迅吧， 周迅 哦，也是周迅， 很独立的一个女性。 那我想这里稍微的插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跟周迅之间哪些方面是比较像的，哪些方面呢你觉得可以上她学习一下的？ 你觉得她说话风格有点像周迅吗？ 好，先略过。 那你不重要。 我觉得首先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然后再就是在生活上我会比较坚持自我，然后我希望自由是我的状态，然后我希望努力是我的生活方式。 好， 这些都是和周迅很像。其实我们都知道周迅其实在她身上我们都贴上一个标签是敢爱敢恨的， 敢爱敢恨的。 她其实就可能在爱情中不是特别的顺利，但是现在已经走上了这个婚姻的殿堂。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一路以来她都相信爱，每一次都是十分的投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年轻人也需要学一下，就不要太有 压力了。对，而且周迅是个很独立的女性。 对， 我觉得周迅就是永远年轻，然后永远热泪盈眶的人。 是的是的 是。 这都是我们的榜样了。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做过最不舍得醒来的梦是什么？ 最不舍得醒来的梦，梦到我结婚了。 结婚了， 看来这个对象应该不错。 对， 能透露一下是哪一款的吗？ 苏志燮那款的。 哇 哦，男神级别， 男神级别。就是刚才乐淘说那梦见我了，我说那肯定是梦里打你没打过瘾，所以一直不敢醒。 就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听到他刚才说了一个谁的名字。 苏志燮。 一个 不知道是谁，对吧？ 偶像的名字， 好，你可以一边去。 好的，好的。 然后我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我被我的狗舔醒了， 有点讨厌自己的狗狗，这个时候不太合时宜的出现了。 是的， 好的。 下一 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 我最想收到，就是因为今年事业也有所变化，然后希望在情感上能够收到一个男朋友吧。 好，那其实来参加我们节目算是对了。 对，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想要男朋友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有什么标准，可以在节目中稍微的就是吐露一下，我觉得可以呈现一下，可能会在我们3到5万人收看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可能会有缘人。哎， 是 真的有可能。哎，那你还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是你最期待的礼物，有没有说你印象中比较就是已经收过的礼物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收到之前有收到过情书吧，当时男朋友写的情书。 男朋友给你写的。 你还记不记得中间最打动你的一句话是什么？ 他在巴黎的一个小镇，然后有一家明信片店，收集了从各地寄出的因为地址不详细无法寄达的明信片。然后他给我买了几张，然后用很笨拙的字在上面写说，有很多爱的人情侣们来这里买明信片，我希望我可以一直给你买明信片。 哇塞， 其实很普通的几句话，但是能表达出他的对你的用心。 对，乐淘学着点 啊。乐淘不会去巴黎了。 好嘞， 乐淘 刚从巴黎回来好吗？ 他可能去青岛。 青岛怎么了？青岛也很好呀、啊。 不要看不起青岛。 对，对青岛也很洋气啊。 跟你讲 下一个， 真你去了巴黎以后，你觉得青岛其实比巴黎好多了。 青岛啤酒 我也觉得。我特别喜欢喝青岛啤酒。行了， 行， 咱们几个就不再畅想夜宵了啊。 好好好好 来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最讨厌别人给你贴上什么样的标签？ 花瓶。 花瓶 啊，这句话说出来好淘大， 就是能被贴上花瓶的人，其实现在也值得骄傲。 并没有，并没有啦，其实就是，我知道漂亮的女孩子有很多，但是达到漂亮很容易，美很难嘛，所以漂亮女孩子很多。嗯，然后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是靠一些。 只靠外在， 在这个男权社会，一些女性很显明的优势去获得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长相、外表啊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你的电脑，它是你的一个工具，但绝对不是武器。嗯，你可以依靠它去打出你的文字，但是你不能依靠这个电脑就想要攀上高峰。 嗯，对， 也是希望大家不只看到美丽的外表，也要看到有趣的灵魂。 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大家不太想听我讲什么，就是可能有时候我在写， 因为太美了，只看脸了。 对， 我就一直在看着皓月嘛，对不对？ 嗯，是你原来讲， 你刚才说了什么？你刚才说了什么？ 就是可能有时候我写感悟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在乎，然后发自拍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点赞。 就是发自己感悟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就只说哎，照片好美， 好美，然后没有看到内容。其实内容是很悲伤，让别人点了一个赞，是吗？ 白白策划了自己的。 是我发感悟的时候就纯粹是感悟了，嗯，然后没有人。 关心你的 没有人关心我在想什么。 好，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曹小四给大家说晚上好，再次谢谢啊，也祝你晚上好啊， 谢谢你的关注，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在花椒上的直播活力982，因为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世界这个头衔有点长，世界旅游小姐形象宣传大使， 对， 有很多、嗯、对，刚刚我们说到了说最讨厌贴的标签啊， 是，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收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什么？ 对， 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从小是奶奶把我带大的，所以我奶奶就是后来工作很累，经常连续一两星期只睡两个小时，然后剩下时间都在工作。那段时间非常非常崩溃，情绪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然后我奶奶就抱我，然后说你可以不用那么累，你可以做一个不那么优秀的小孩，就是你可以不那么拼， 家人的呵护， 对， 所以让她很感动。这句话 来自于最关切她的奶奶的一句话， 奶奶，对， 让她别那么拼，别那么累啊，做一个开开心心的孩子，其实也挺重要的。 对，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最感恩自己拥有什么？ 啊，我觉得我最感恩的就是周星驰电影里说的那种小强精神。 哎， 小强精神 就打不死 的小强。 乐淘你呢？想， 哎，终于有一个问题是要分给我了，是吗？ 对， 你知道一直乐淘有一种反正也跟我没关系，在神游的状态， 不问你。就是今天晚上终于有一个问题是分给我了，是吗？ 我接下来有问题，咱们四个人一起讨论。 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 啊，算了，不问了。 就是最感恩自己拥有什么，是吗？ 对， 我觉得最感恩拥有的就是在当下，我有一个像张皓月这样优秀的朋友。 我觉得为什么今天王乐淘他就是我们采访也不怎么给他戏份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打官腔了，对吧？ 对，而且就是很虚伪。 就是我很感谢，就是有你。 对， 我以为、 哎、真的真心实意的， 我以为乐淘会说，我感谢我们的这个各位领导，感谢我们的各位同事对我的 一直养育我长大 的 父母， 我特别感恩。有你们三个，因为只有你们三个在这儿的话，才能把我衬托得更加优秀 啊！那你可以走出这个直播间，你今天的戏份到此结束了。 再见。 好， 来最后一个问题，还是 Q 向我们的皓月哈。你最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对，谈恋爱。 哎，反反复复，我觉得今天来节目就来对了。 对呀， 因为工作的事情太说来话长了，我觉得工作的事情就是自己一个人努力的范畴吧。然后感情这个事情还是。不太是你自己一个人努力就能获得的东西， 没错，而且在 这 个寒冷的冬天， 对，那择日不如撞日。那今天我们皓月就来公布一下 择偶的标准， 找男朋友的标准吧，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我的标准不高，但是大家都说很高， 你稍微说一下我们听听。 我觉得在外表上，我的标准是在体型上有自控力，就是不要过于胖肥松，然后长相我看得顺眼就行，也不需要多帅，端正，然后性格上我要求这个人真诚有趣善良， 真诚有趣善良， 然后要求挺高的 就可以了，是吗？ 陷入了沉默。 对，我 要求挺高的吗？ 其实在想，我说 其实 这个标准其实也不算太低， 而且还要上进，是吗？上进，有上进心。 对，我觉得 真诚善良的人一般都还挺上进的吧。 其实可能现在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就是体重方面有一些控制可能稍微有点难。 对， 刚不是在 cue 我吗？ 没有啦，你今天只是绿叶。 乐桃你觉得哈，你作为一个好朋友哈，你觉得刚才皓月他说的这些你有没有补充，或者说哪一点他可以改的，他的这些标准里面 你谨慎说话。 他可以改， 对，不是，你觉得他这里面有哪一个你觉得他可能会没那么坚持，有一个标准， 对对对， 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再增的或者说删的，有没有？ 没有。哎，张皓月还是个要求挺严格的人。哎， 你要帮我加一条， 就是很有 比我高吧，比我加一条比我高吧， 比你高，这我觉得这倒也无所谓吧。 皓月有多高？ 皓月真的很高。 你说一下有多高。 反正我跟张皓月在一起走， 皓月真的很高，1.58米。 没有，因为我跟皓月在一起走的时候，我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跟我差不多， 对， 我比你高一点。 每次乐桃都要踩个高跷才能走。 他要暴露真实身高了。 没有， 我只有1.73米。 没有多高， 我高1.87米哦，裸高啊，光着凉的那种，不是光着脚凉的那种。 其实我只有1.73米，所以你的真实身高是不是有水？ 好了，其实皓月1.73米，然后乐桃有1.81米，两个人身高都挺高的啊。 对， 咱们演播室身高都还不错。 皓月真的是标准的女神身高。 对，而因为她是就是爱上超模的选手，而且也是世界，又要说这个 头 很长的 title，世界旅游小姐形象宣传大使。 对，平时也能做一些平面模特，也能走秀，所以说肯定是身高这方面肯定是有优势的。 对， 所以说要符合标准可能有一点点难，但是一旦符合标准，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争取，好不好？ 我觉得再加一个吧，好吧。我突然想到了一条，我觉得张悦男朋友至少要过我眼吧。好吧，就是正好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很 low 吧。 半天我都没 有说跟你没关系 吧，不是吧张悦。 Don't care, okay. Okay, fine. 今天我觉得可能乐桃最大的收获是发现失去了一个朋友， 可能吧，这估计就不会再私信了。 就是、你在我心里没有那么重要， 估计以后就不会再联系了。 难道不会了？咱俩邻居吗？ 好了，两个人这是他们俩交流的方式啊。 是的， 我们也在最后稍稍期待一下，皓月会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也是好好期待一下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也就是比较切入主题，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虽然演播。天很热，但是呢现在走在北京的街头，吹着冬天的凛冽的有点大风，可能会有点寒冷，这时候需要一丝的温暖填补我们的内心，所以今天我们要盘点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冬天里最温暖的瞬间。接下来我们两个就化身两个小小的播音员，在这个师哥师姐面前就稍微的有点啊， 好的， 就是咱们俩就一人播一条吧，网友的留言。 好 不好？ 你先来吧。 我也不知道。哎， 来， 我 不要说话，我们俩播了啊。 哎，好的 来，第一个梦儿来吧。 我不是让你第一个吗？ 啊，好，来，特别喜欢凌晨醒来，发现外面天还是黑的，有着雨声，并且不用工作上课，然后就继续的待在温暖的被窝里再睡去的这种满足感。 这是我们一个网友留的言。 是的，来第二个。 然后这个第二个网友留言呢，就是最喜欢晚上下雨，然后呢把窗帘一拉，屋里呢只开一盏灯，洗完澡躺在床上拽着一条毯子看电影，什么都不想。外面呢是冰冷的雨，屋内是静谧的温暖，看完电影呢缩进被窝里睡觉，一夜都好眠。 这些都是很多的网友发送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后台的一些留言。我们确实看到有一种就是暖暖的感觉。接下来先 Q 乐桃，好久没有 Q 你了。 哎，好， 哎，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说， 你觉得生活中的哪些行为能给别人带来温暖？ 对， 你给别人带来温暖。乐桃说没有，我只让别人心寒。 哎，好像是没什么。但是我会觉得，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别人给你带来温暖？ 没有，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朋友觉得跟我在一起，他们就会感到很温暖。 哎，真的是， 你的朋友包括我吗？ 不包括，现在不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跟乐桃也算很熟的朋友了吧，也算很熟的朋友了， 也没有了， 也就还行了。但是平时生活中，他最暖的，我觉得就是声音了吧。 声音很暖是吧？ 哇，我对你很温柔啊。 是，好，咱俩不断。好，皓月，你觉得呢？ 皓月，对， 生活中你给别人带来过哪些温暖，或别人给你带来的 温暖？是陌生人吗？还是朋友？ 都可以。 对，我觉得我还蛮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天半夜在跟朋友，吃点东西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环卫工在收拾垃圾。其实他也没有很惨，但是大半夜了，我觉得蛮可怜的。然后正好有个便利店，我就买了面包跟热牛奶给他。然后他，我觉得最心酸的是他拿过那个东西那一瞬间的反应，他先是不敢相信，然后再就是，他一直在很非常积极的在 跟我道谢，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的这么小小的一个举动会引来他这么大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身边的人一点爱心。 对，特别是为我们的生活啊提供便利， 对对对， 提供美好的这些非常辛苦的这些人。 是的，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行为确实是绝对算是冬天里的一束暖光，照亮了这位可能阿姨或者叔叔的心里哈。 对， 那浩宇有没有收到过就比较你比较暖心的事情，就别人对你做出的比较暖心的事情？太多了， 好像 不胜枚举。 暖心的事情都是比较小的。但是我平常是很会去照顾朋友或者是去玩浪漫的一个人，就不光是谈恋爱，就跟朋友之间玩浪漫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比较多吧。就比如说如果我 那你会失落吗？就是只是给别人带来 很享受。就比如我 乐淘的眼睛，就是以他的眼睛的这个 说我就不 大小，他已经睁到最大了，然后他说他的朋友感觉到这个温暖， 不好意思， 他的表情 是，就比如说那个我跟小姐妹约下午茶，然后我可能去下午茶的酒店的路上，我路过了鲜花摊，我就会帮他买几支很好看的 花， 是不是花也要配他们的性格，你要挑一下，精心设计一下。 就比如说我会送女孩子比较粉的绣球花，我觉得很温暖，那种温暖的感觉。然后好几次我送他们花，他们说为什么，我就说好看啊， 就 送，就 想送啊，没有理由。 对对对， 乐淘， 乐淘说就是只可 惜， 乐淘说只可惜我不是你的小姐妹。 没关系，现在连朋友都是。 对， 好，我们今天第一次在节目中发现两个本来好好的朋友，结果 第一次在节目中被拆散了吗？ 对方 拆散了。 对， 不过皓月好好就是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有更多的新的好朋友， 更多新的好朋友。 行了行了，我不能再上 了。有了新朋友啊， 以后 不忘老朋友。 好了好了，这个话题暂时先过，不再继续伤害乐淘了。最后一个大家最期待的，也是女生必看，男生也一定要看的， 就是 超模教你如何提升个人 魅 力。今天的皓月一定要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啊。哎，第一个问题就是两个女生都答一下吧。两位哈，生活中肯定都被叫过女神，你们彼此对于女神的定义是什么？ 好的，超越先说。 对， 一下子把球踢给我了。 真女神，我是假女神。 我觉得是首先性格独立，经济独立，然后精神也要独立。我觉得所谓的女神，其实我不太喜欢别人称一个女生为女神，因为我觉得这不太平等。我觉得一个女生要做到真正的独立，就是在这各方面独立之后，她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她不需要去希冀这个世界或者别人给她任何方面的依靠，她自己能够在内心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我发现他的这个对于女神的定义，我反正是听的比较少，就是定义就是独立， 而且很全面了。 对， 就是我。 那你呢？你对于女神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就 是 我想象的这些什么，就是刚才皓月讲到的这些。 对啊， 你不要跟风，我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拆散了两对朋友。 没有，其实我觉得皓月他说的没有错，就是女生最基本的应该达到一个独立的一个状态，不管是经济还是这个精神上面的独立。除了这个，我觉得 还可以添点什么呢？ 我觉得生活应该要活得比较 独立。 不是啦，什么独立？就是你要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就你不能出去了，我是一个就所谓的那个女神，我好漂亮。但是你回家之后，你的家里的那个状态，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你的生活要很有条理， 由内而外的，就是要有控制，要有自律， 对， 是不是？ 就是要 大致可以这么总结。OK， 两个人对于女神的这个理解，我确实觉得比较少听到，因为我一般理解就是男生说女神就 长好看， 像高圆圆啊，那像范冰冰啊，可能是女神， 就是大肤 白貌美嘛。 对对对，但是今天二位对于这个女神开始由性格或者说精神方面有一些就是体会，我觉得这也是挺难得的。 男生和女生的理解还是不一样的， 对， 女生对于女生的理解更深刻。 来，本来想让你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不用了。 对， 来，我觉得接下来一个问题， 今天晚上我真的好不敢说话，你知道吗？ 来，第二个问题，我就大家要好好听，就是皓月要好好回答一个，就是你觉得哪些改变，你觉得会让你离女神 更 近一些？ 这个我就要有的话说了。 好， 还有多少节目时间？ 大概还有一两分钟吧。 我想想，就是。我觉得人活在世上，他一辈子可能是很单一的，就是你这辈子可能选择了播音员，或者是新闻记者，然后你可能就只在这一条路上要干很久，当然也需要这种专一性，可是我觉得这不够， 如果我觉得想要作为一个优秀的女生的话，你要学会在挖掘自己生命深度的同时，也要去挖掘自己生命的广度。就是生活的要很丰富。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让自己拥有故事。你的故事由你的阅历而来的。当你有了丰厚的阅历之后，你哪怕外表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你整个人的气场和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对。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权社会下的女生，更要保持一种饥饿的状态。就是你要一直对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和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不知足的。你一直要提高自己，不可能你提高到比如我年薪多少，或者是我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之后我就很满足了，我就停在那里。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会被淘汰的，不进则退嘛。 对， 对， 就和刚刚你说的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定义里面，就是说一直在追求，对不 对, 对， 其实这也是皓月一直被大家所喜欢的，我觉得一直在进步的一个原因吧。 对， 因为永不知足，一直在进步。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皓月能够来到我们的博会，也感谢乐淘啊，再次感谢乐淘啊，给你送鼓个掌，鼓掌。 对，又过了， 谢谢你们，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今天时间也快要结束了， 谢谢你们放过我。 对，我们改天还是期待，也是再把皓月再把乐淘邀请到我们的博会点秋香，继续来探讨我们年轻人的那些情感的世界。 是的， 好，今天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博会点秋香。那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